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103集，反话。 很快就见府衙内冲出来了两个人，那样子像是要往开封府赶。展昭索性从屋顶跳了下去，一拐弯遇到了两人，两人大叫了一声： 哎呀，展大人， 轻点儿，都快聋了。 哎呀，赶紧，出事了。 两人拉着展昭的袖子往衙门里拽，白玉堂也到了展昭身旁，赵普带着公孙也过来了。 出什么事了？ 秋王爷，出事了。 倒是说，出了什么事儿啊？ 曹大人被人杀了。 闻言，展昭等人眉头就是一皱。 哪个曹大人？ 司马郎中曹南。 屋顶上，天尊认真问殷侯： 哎，你外孙看着腿也挺长的呀，为什么他每次都来迟一步啊？ 谁让他当捕快呢？你见过哪次捕快是及时赶到的？ 哦，老鬼，你说的好有道理。 别贫了，都进门了。 殷侯一把将天尊推下屋顶，天尊跑去追上展昭，便拽了拽白玉堂的袖子。 玉堂。 白玉堂回头看天尊，天尊伸手指着西北方向： 刚才为师看到有个人呢，从那边跑了。 白玉堂一愣，身边展昭嗖一声，白玉堂也嗖一声，赵普则是看天尊： 什么人？ 一个黑影， 从兵部后院的围墙翻了出去，轻功很好，估计招他们是赶不上。 果然就见展昭窜了回来，扒着屋顶问二老： 往哪个方向跑的？ 翻出墙就没影了，天晓得是往左还是往右。 没一会儿，白玉堂也回来了，对展昭摇摇头，那意思找不到了。赵普摸着下巴想心思，那天他也看到个黑影来着，就在黄石玉铺附近，是黄石玉铺的人吗？可看样子倒反而像是在监视那座玉铺似的。兵部里头早就乱作一团，司马郎中也不是小官，更何况是在守卫森严的衙门内部丢了性命。曹南办公的书房门口，他几个手下还有其他的官员都在往里张望，有几个还在吐。展昭估摸着死相是好看不了，五爷已经自动放慢脚步走到队伍最后，那意思你们慢慢看，我是没兴趣。到了门口，公孙第一个探头往里瞧了一眼，回头睁大了眼睛，给众人一个比较复杂的表情。 什么情况？估计是死相离奇的情况。 白玉堂望天，决定还是不进去看了。可是五爷还没来得及后退一步，身后天尊突然就推了他一把。白玉堂一个没留神往前跨出一步，顺便撞了正站在门口的展昭一把。展护卫幸亏轻功好啊，没直接摔进门里头去，一蹦跃进房间，蹲在桌子上回头瞧着白玉堂。五爷也是没办法，一脚跨进了门槛里头，瞧见了里头的情形。只见书房里，曹南正坐在桌边，手里拿着一支笔，另一只手里拿着一份公文，应该是正在审阅。然而相比起手和身上都正常，曹南的脑袋可不是太正常。这会儿这位兵部司马腔子上碗口大一个红彤彤的切口，正往外鼓鼓冒血。曹南的头就摆在桌子上，他双手的中间。而在这诡异的断头师身后的白色墙壁上，江山万里的挂画被扔在了地上，雪白墙壁上用血画了一幅硕大的鱼尾肚的图案。公孙走到尸体旁边观看，摇了摇头： 让人用什么锋利的兵刃砍了头，死了还不到半炷香的时间。 我刚才给大人送公文的时候，他还好好的。 公孙接着检查尸体，其他人都看墙上那幅鱼尾肚。展昭蹲在桌子上，双手托着下巴，仔仔细细地端详着眼前的犯罪现场。白玉堂看完了退出去， 天尊笑眯眯瞧他，还有那么点幸灾乐祸。白玉堂突然伸手一指他身后，天尊回头没闹明白白玉堂让他看谁，就感觉脚上一痛，低头一看，只见白玉堂的靴子正从他脚背上挪开，再看自己那双白靴子上半个脚印子。天尊张着嘴倒抽了口气，他最喜欢这双靴子了。殷侯及时的一把拽住天尊的后脖领子，将他拽到一旁，不让他给白玉堂捣乱了。正在这时，就听一个粗狂的大嗓门传来： 哎呀娘，凶手肯定是他媳妇儿！ 众人循声望去，就见大个子西古路不知何时也到了门口，他正将小四子放到地上，小四子提着影卫们给公孙拿来的小药箱跑进去给公孙打下手。 你怎么知道凶手是他媳妇儿？ 那不是鱼尾渡吗？ 西古路一指那幅画，展昭却是轻轻一歪头， 好像哪里不对呀？ 的确不对，和鱼尾枕上那幅不一样，这幅是画反的。 若说之前展昭他们还是调查一桩旧案，那么这会儿案子显然已经不是未解之谜这么简单了。眼前就有一位身首异处的朝廷命官，他的死让这桩悬案瞬间复杂了起来。兵部侍郎杨大人和其他几位重要官员都赶了过来，看到这场景也是惊诧不已。展昭询问曹南平时的为人，众人都说此人十分能干，性格沉稳，关键是曹南本身功夫也不错。刚才兵部大院里人来人往就不少，曹南书房的房门还一直是开着的，两波给他送公文的官员刚刚离开，据说当时曹南还是很好的坐在桌边，怎么一转眼就身首异处了？白玉堂和赵普在书房查看，天尊和殷侯则是抱着胳膊摸着下巴仰着脸欣赏着墙上的那幅反画。 为什么是画反的呢？这个画反和画正有区别吗？ 西古路傻乎乎摇头，他自然是不知道的，还挺好奇地问赵虎： 大姑，原来不上战场也有人这样死掉的。 赵虎伸手拍了拍那傻小子的脑袋，一时也是无言以对。一旁白玉堂虽然在看着桌上的卷宗公文，却是在想着西古路的话。这些年他跟展昭东奔西跑查案，见过各种离奇的案件，有时候越是傻子反而越能一针见血，究竟是为什么呢？除了战场还能看到这么多尸体？ 不是手画上去的吧？ 不是手是什么？ 也不是笔吧？ 动作这么快就画完了，画圣啊。 展昭等人回头，就见天尊和殷侯正在那幅血画前方争论着什么。虽说天尊和殷侯时常是吵吵闹闹，因为某件小事就争论不休，不过仔细想想的确是很奇怪。 如果是用手指画上去的，却没有留下手指印子，用毛笔那的确是画得很快很工整，而且这幅图感觉有点奇怪。 哪里奇怪？ 除非是两只笔画的，两只画也有个先画后画，因此整幅画干的程度应该是不一样的。 众人倒是能理解五爷的说法，从左往右画的话，左边会先干，右边晚干，毕竟血是很容易干涸的，可是这幅画的干湿程度却几乎一样，得画多快才能有这种效果？ 画得再快不会一点笔触都没有吧？ 公孙也觉得不可思议，众人正疑惑，就听一旁小四子突然开口： 是不是刷上去的？ 刷上去。 众人低头看小四子，小四子点头啊点头，拽拽赵普： 九九那天我们做宫灯，梅花就是刷上去的。 啊！ 赵普一拍手，想起来了，那天他跟小四子一起做宫灯，小四子要在白色的卷面上画好多梅花，每一朵都要一样大。他跟小四子正犯愁，陈修跑来拿厚纸给小四子剪了个梅花的模子，只要将那张厚纸放在卷布上，然后刷上颜色，梅花就出来了。 是有个模子刷上去的呀。 那是不小心刷反了呢，还是故意刷反呢？ 白玉堂看了看展昭，总觉得西古路来了之后，小四子说话的调就被带跑了，这会儿连这猫也被带偏了的感觉。 如果是不小心弄反了，那表示刷这张图的人未必知道这鱼尾渡的意思，还是特别特别的粗心呢？ 粗心于是弄反了，那这杀手也太菜了吧。 这模子应该不小吧，一个人能弄好吗？四周围也没钉过钉子的痕迹啊。 至少要两个人甚至三个人才靠谱吧，你俩刚才就看到了一个人。 展昭问阴侯和天尊，天尊和阴侯都点头。 在那人前边跑出去的呢？ 那人是突然冒出去的，前后都没有其他人。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公孙望了望门外聚集在一起的兵部官员们。 于是帮凶会不会没走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